欢迎来到知识快讯。2019年7月，在脸书上引发热烈响应的集体闯入51区活动，攻击发起日正是在9月20日。这个玩笑在脸书上吸引超过200万人的响应。然而，51区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为什么持续引发众多民众好奇呢？当地是否真的有 UFO 与外星人呢？《洛杉矶时报》杂志特约编辑安妮·雅库森堪称是51区的专家。他表示，51区起源于195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要求中情局的比塞尔找出美国最偏远最隐秘的地方，好让美国可以开发 U-2 侦察机，并躲避苏联与其他势力的侦察。最后终于找到了符合总统要求的地点，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干涸湖床，位于政府已分类为测试核爆的区域内。比塞尔知道没有人会试图进入此地，因为可能有炸弹会引爆，而这一区是内华达测试与训练场的一部分。训练场是大片国有土地，面积与康乃狄克州差不多，以不同的用途编号为第1区、第2区等等。而51区是一块围绕着干涸湖床的土地。在1950至1970年代，51区基本上是用来开发先进侦察机，1950年代就开发出了 U-2 侦察机，而这一区也是情报单位与军事伙伴一起从事间谍活动的平台，是美国国防部与其他许多情资单位共同从事最机密计划的地方。雅各布森表示，直到1980年代，外界依旧不太清楚51区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有一名自称是工程师的男子拉闸爆料，宣称曾在51区工作，研究蝶形外星太空载具进行逆向工程。他还说看到了外星人。拉闸的说法引发了大众开始对51区产生极大的兴趣。不过后来媒体追查发现他是个骗子，例如他自称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曾在洛萨拉摩斯国家实验室做研究，都被媒体发现是说谎。自从1990到2000年代，尤其是美国展开反恐战争后，51区的活动变得更加神秘。据说中情局会在51区训练外国的民兵，美国会用飞机将这些民兵直接载到51区的荒野训练。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去年3条影片其实曾在不同渠道曝光，而美国海军曾在去年9月确认3条影片的真实性。当时海军发言人 Jack Radisher 接受访问时称，这是不明航空现象频繁入侵我们的训练场，而入侵也对我们的飞行员的安全及运作构成了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 Sue Graff 称，经过全面调查后，国防部确定经授权发布的飞机密录像并不会泄露军方任何敏感的资料，也不会影响日后任何的调查。去年这3条关于不明飞行物体的影片再次曝光，又再一次让大家联想到了51区。不过在2013年，一份解密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中承认了51区的存在。虽然这个文件多处被涂黑，但也首次解释了51区的用途。这一区是由国防部管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军事基地，肩负着推动军事科技发展的重任。当然我们不排除有 UFO 的可能，但是那并不代表就与51区有关哦。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